这三界，不入三界，见于三界。我们三界见这个三界呢，是轮回生死的，坑坎堆虎的，啊，啊，山河大地。那佛见的呢，他就不如我们见的一样，啊。所以小佛要懂得很多的道理啊，懂得很多的道理以后，对于用功，你遇到什么境界，也可以自己解决，也可以自己排遣，自己的心量狭窄，这个都犯这个毛病，心量狭窄啊，遇处事面强，什么东西解决不了，就被一切境界所困扰啊，这是一种妨害道业的。这为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我们的素质不够，我们的基础不深啊，我们还不能够自己单独的走这条路啊。包括我们上次说的，我们请他们走的免职的两个班长，他们都犯这个毛病啊，都是自以为是啊，小指小见，很漏劣的，那叫微不足道的。我说这个了不起啊，自己像个宝贝一样。就像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乡下人，也没出来过，也没见过世面，那假设把你到的什么皇宫里向去，不说见到皇宫里向去，把你带到五星饭店里去，你就没得办法了。哎呦，这个凳子不能坐啊，这么这我不能坐啊，啊，摆一桌酒席上来，哦，这个不能吃啊，这什么东西，认也认不得，没得素质啊，啊，我一在这乡下，我一直泥腿子跑路跑惯了的，要把你坐在那个豪华汽车搞里去，不得了，这个怎么能坐？太危险了。飘起来了，你不习惯呢。所以这个素质要提高，啊，大乘法门呐，啊，没有素质怎么能够适应啊？啊，这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禅宗道场有很多的人，啊，心是心心向道的。非常羡慕禅宗这一法，立地成佛，即明心见性，直指人心啊。这个向道之心是好的，但是我们呢，这个心力呢还不能够完全达到啊，所以这个用功呢就有很多的障碍，很多的障碍啊，遇到境界自己就做不了主了，稍微遇到一点警戒就做不了主了。哎呀，他说我这个警戒啊，我明明晓得是个警戒，他说我想提念佛是谁，我这个念佛是谁不得力道，哎，我这个力量啊脆弱啊，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，我们要说是你魔高一丈，我道高十丈，那就哎，天下太平啊。本来小佛的道路呢是平平坦坦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从无始劫来啊，六道轮回啊，不单单说说我们在三恶道里向真的时间长啊，我们也啊正过出国啊，也升过天，甚至于升到飞飞想天都升过的，嗯，那个升天不一定都是好事啊，天福享尽了要堕啊，那个四禅定四空定都飞飞想天八万大劫呢，这个定力尽了怎么办？就像射箭一样啊，养箭扬这个超空中射箭，这个箭有多大的力量就射多高，这个力量进了，你这个箭才这么着跑，力量进了以后它必须要多好了， 啊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无量劫来啊，不是说一生两生啊，一辈子两辈子，无量劫来的这个业识种子都藏在我们的八识田中。你说你要用功，你这个用功啊，心地逐步逐步的得到清理，逐步逐步得到清理呢，你这个无量劫的业识种子呢，它就现前的，什么样都有。不要说你用功，你这个境界是我一生以来没有想过的，没有见过的。包括你做梦，有些人做梦，我这个梦啊，我这一辈子也没做过这个事情，他怎么会做这个梦呢？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嘛，这很简单呐。嗯，为什么事情自己不能排遣呢？这就要道理了，又有力量了啊。是的，所以禅宗这一法，走这条道路，那今后去那商量的余地呢，那还要很多啊，还有很多商量的余地，也不是一次讲话两次讲话就可以讲了了的，也不是说是我这一个期十个期就讲了了的啊。高门寺这个道场长期办下去啊，要想这个把这个禅宗道场建立到永远不败之地，那还要大家共同努力啊。所以说多了，明天就要解期了，明天吃过早饭以后，大家呢大小家方赶快进堂解期啊，维罗师傅应该准备的东西都要准备好啊。是的，好吧，这个有句话明天解析再说啊。说到咱家大家发起心来，那不是感动人呐，感天地泣鬼神。那过去人的这个菩萨行菩萨道，他就有这种道理啊，感天地泣鬼神，天地之为之大动，这叫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一般人做不到的啊。在皇宫里下做皇，都是那个啊非常宝贵的啊，难舍的，怎么舍得掉呢？而且这两个小孩子还说了，他说父王父王啊，父亲啊，他说你把我们两个舍掉，他说我们还有母亲呢，这个母亲进山去采果子了啊，假设要回来看不到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呢？这不难过吗？啊，没得办法呀，只好把这个婆罗门交到婆罗门了。交到婆罗门，两个小孩子不肯走。哎，啊，那是怎么肯走啊？用绳子牵不肯走。既然太子已经布施给这个婆罗门了，这个婆罗门的心里下呢就有了仗义了。没有布施给我，那是属于你太子的。既然布施给我了，那就这个所有权就是我的。那个婆罗门呐、啊，这狠心呐、啊，啊，就拿那个棍子呢，就打这个两个小孩子。这个是两个小孩子，哎呀，那个打的人，他这打的身上都出血了，啊。那个太子虽然是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毕竟他还是视线的啊，太子也很受感动啊，眼睛就流泪了啊。你像那个太子徐大拿太子，那个眼泪跺着地下，什么情况啊？热泪热泪啊，那一滴眼泪坐在地下，这个地大地就像我们锅里烧的开水一样，地为之父，父就是开水呀、啊，啊，这可了不得的。 啊，你说过去菩萨行菩萨道什么样的情况啊？那么这两个小孩子被菩萨们牵着走着，小孩子不肯跑，虽然有个绳子，因为他在山上嘛，在山上跑路，那个山上路一两边都是树，那小孩子有的时候呢不肯走，这不绳子有绳子嘛，绕在树上，绕在树上不肯跑，那个婆罗门就弄着鞭子抽啊，非常残忍啊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那个满地夫人，就是两孩子这个母亲太子的夫人，在山上采果子，忽然间呢感觉到心惊肉跳，两个脚板心发痒，两个乳房的这个乳汁都流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满地夫人她说，我这个筋从来长这么大没有这么一个，没有这种警戒，是什么事情啊？啊，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啊？啊，他我还采果子呢，啊，这果子不采了，这个是必须一定有重要的事情，赶快回去，就朝回头跑，朝家回头跑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婆罗门呢还没走远啊。如果婆罗门要是不走远，这个满地夫人要回来，这两个小孩就带不走了，带不走呢就破坏了太子的布施的本意，所以当时第十天就化作一个狮子，在满地夫人回来的路上就卧在那个地方啊，那个路山上的路很窄呀，一个大狮子，这个狮子嘛吃人的啊，这个满地夫人那个牵了个大狮子走不过去啊，满地夫人就跟这狮子讲了，他说，狮子狮子啊，你是兽中王，他说我呢是人中王啊，他说我现在回我家里现在有急事啊，请你让个路，让让路，让我走过去。开始的时候那个狮子不动，你随便怎么说我也不动啊，因为呢婆罗门还没走远啊，过一些功夫呢他晓得这个婆罗门已经走远了，这个狮子呢就让开路，让开路嘛啊，这个满地夫人就回来了，回来了呢他别个呢不注意就找这两个小孩子，因为往天这个夫人从山上采果子回来，孩子嘛回来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回来了，就没围着妈妈呀，又拽衣服啊，又抱大腿啊，叫妈妈妈，喊得不得，亲热得不得了。那今天回来看不到孩子了，心里上呢就感觉到诧异啊，这问太子啊，他问我两个孩子哪去了，太子也不讲，太子也不睬他，问了几遍太子也不说话。哎呀，这个满地夫人心里想，说你看不到两个孩子倒也罢了，说太子也不回也不讲话，这叫我这怎么能过呢？再三的追问，再三的追问，说太子就说实话了，他说你那两个小孩子啊已经给我布施掉了，被一个婆罗门讨着走了，你看看满地夫人那个孩子作为母亲来说那是心头肉，哎，那割他的心呐，能过吗？啊，所以当时满地夫人那这个闷绝辟地啊，痛啊，嚎啕大哭啊，轻死轻活的。所以当时那个徐大拿大师就说了，他说你不要哭啊，你不要难过啊，啊，你回想回想看，我们过去生中有过誓愿的，大家彼此发过愿的，都是有来历的，发过愿的啊，你要给我做夫人， 那我这是好布施的，我什么都要布施啊，什么财产要布施，孩子也要布施啊，我老婆也要布施啊，你愿意你就跟我做夫人。所以生生父世世呢，他们两个人就做夫人的啊。一说以后呢，这个满地夫人呢，哦，他这个本心呢现前的，是呢，过去大家要事过的，大家等于说是发过誓愿的啊，正在这个时候，那些那个婆罗门已经走远了啊，那个婆罗门走远了，做布施不止一次的都要接受考验，都要接受考验了啊，那个婆罗门走远了，那个第十天呢又来考验了啊，又变了一个婆罗门跟他讨这个夫人，太子呢也把这个夫人也布施掉，这个夫人就说啊，说你把我布施掉谁来照应你呢，那布施掉，太夫人也布施掉，通通布施掉，布施掉以后嘛，这个我们就这里上我们就不底下就不说了，这个就说这个两个小孩子回到那个婆罗门家里去，回到家里去呢，这家里不是婆罗门还有一个夫人的嘛，这个夫人呢先是叫他去讨，现在回来就怨了，说你把这两个小孩子弄得来打得遍体鳞伤，什么也不懂，怎么能够做奴隶，怎么能做佣人呢，这不行，你赶快给我卖他，卖几个钱都冲进来，再去雇好的来。这个婆罗门呢没得办法，婆罗门嘛，这个男的啊，只好听太太听夫人的话了，就卖不掉啊，那个天人呢给他做了棺木啊，他自己也不晓得，拿到市场去卖这两个孩子，要价太高，那个第十天的人就要价太高，人家买不起啊，意思上是怎么样呢，就把这个两个小孩子还卖到他本国去，卖到这个叶波国去啊，卖不掉一直卖就卖他这个叶波国，就是这个想两个小孩子本国去，这个本国的老百姓啊臣民呢、都看到，哎，都认得吧，这是须大拿太子的两个孩子嘛，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啊，所以就报告给国王，国王一听啊，这两个小孩子就把他招进来，这怎么得的来的，太子布施给我的，太子布施给我的，那个他想卖嘛，国王嘛就想把他买下来，就赎下来，就问呐，要多少钱呐，那个婆罗门还没还价呢，这两个小孩子啊开口了，他说男的值10000块钱，那个女孩子值20000。他这国王一听，他说过去旧社会嘛都是男贵女贱呐、男的应当贵些，女的应当要是便宜的，这为什么你这个女的反而贵，男的反而贱呢？你跟这两个小孩子蛮会说话的啊，他就跟他那个那不叫父王的，那叫祖王，那个徐大拿太子的父亲，对这两个小孩子来说是祖父，就是祖王。他说祖王啊，你这个皇宫里下那么多的妃子，有20000夫人啊，都是无亲无故的啊，你们跟他都那么到了，都是无亲无故的， 未进皇宫之前都是微贱的，到了皇宫里下都成了夫人的，享受夫人的待遇啊，你一天到晚，你这个国王一天到晚跟他们在一道啊，你就一个儿子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还把他遣送到那个潭柘山去受苦去，那是不是男贵女贵难见呢？那个父王被这两个小孩子一说啊，说的难以为情啊，不好意思。那么这个父王说过以后嘛，毕竟他是都是骨亲骨肉嘛，既然回到王宫里想来了，就想亲亲他，想抱抱他，那现在这两个小孩不给他抱，不给他抱啊啊，那个夜火国王，他说为什么不肯把我抱啊？还是怕这个婆罗门啊？还是怕他？不怕他，我不怕，怕他什么东西呢？啊，那为什么不肯把我抱呢？他说我说为什么不肯把你抱啊？啊，在过去我是王孙。现在我是奴隶的儿，你说我是奴隶呀、啊，是婆罗门的奴隶呀、啊，哪有一个国王抱奴隶的？哦，这样一来嘛，国王那好，那就问我家这介绍，你要多少钱，给多少钱，啊，把钱给过了以后，把这个两个，这个两个一个两个小孩子赎下来，这呢才给他抱。啊，抱了以后，这个国王就问呐、啊，他说你个父亲呐、啊，就是指须达拉太子啊，在山里想怎么样子、啊？那么小孩就把这个经过跟他父王说，啊，蛮好的。啊，那个国王呢，很想念太子，希望太子能够回来啊，因为这个故事呢。还是蛮长的啊，还是蛮长的啊。总的来说，就说明了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，为了上乘福道，下化众生啊，所以行菩萨道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。这段故事啊。如果你们要在文字上能够看得到，每一个人都受感动的啊，都非常受感动的啊。像这种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行菩萨的故事多了，多的不得了，都感动人的啊。你比如说做那个善有太子、乐有太子，那也是过去也是释迦牟尼佛因地当中的事情啊，啊，入海取宝，这对噶玛寺来说还有那么一段往事呢，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。老和尚在世的时候要入海取宝，到龙宫里面取宝，我是亲自经历过那个事情的啊。入海取宝怎么去呢？还要弄船，有人成就给我们一条大轮船。入海取宝多少人呢、啊？哥们都要跟着老和尚去取宝，就取宝去啊。后来这个事儿呢，也是因缘不成熟，没有能够成行啊。哎，这个要想成佛道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啊。我们现在布施度，在经中讲的那个楞严经，歇即菩提，歇即菩提就是布施啊。这个布施，一个要对自己有功的，还要替为别人有功的啊。做一件布施的事情，能够自利又能够利他，这才叫布施。我也听到人家说这个布施啊布施啊，我们什么都要布施啊，我这个贪心也要布施掉，我这个嗔心也布施掉。 哎，这个话听起来是蛮有意思的，我就把它布施掉嘛，我也不贪了，也不吃了，啊，也不嗔恨了，也不嗔恨了，听起来是蛮有意思的。如果这个布施，那必须要有个对象哦，啊，我才布施，布施给谁呢？布施济贫穷，像现在说是这个社会上啊，贫富不平等啊，要扶贫啊，人家贫穷了，我们要帮助。那你这个布施是有个对象的，说是我这个法布施哦，那么有些初小的人不懂得佛法，我们别人懂得一点，能者为师啊，我就给他讲给他听听，那法布施啊。如果说我这个贪心不好，我贪心也布施掉，我不贪了，我的嗔心也不好，我嗔心也布施掉，我就不嗔了，那么你这个嗔心贪心布施给谁呢？哦，你不嗔恨布施给别人呢，那也不行哎，啊，所以这个说话呢，这不能够仔细推敲，一仔细推敲呢，这就有病，啊，你说那个漏斗万行的布施，那个布施里像有财施、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畏布施啊，不这个，不这个贪心布施、嗔心布施不得的。这个我们消佛的人也要注意呢，啊，不能够信口开河啊，图好听是不行的。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单行这个布施度啊，说是内财外财法布施，外财除了自己身体以外的啊，什么吃的穿的用的呀，钞票啊，什么东西，不身外的东西，房子啦，是属于你的啊，都拿来利益他人，这是内这外财。还有内财的，内财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自己的身体，舍头目脑髓，这不现在的人好像听这个事儿都像神话一样，哪个布施还把个头舍掉啊？哪个布施还把眼睛舍掉啊？啊！佛是不打妄语的，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妄语者，佛在因地当中做布施，那可不得了啊！不然这就能成佛了吗？啊，释迦牟尼佛不讲别的这个内财，讲这个外，讲这个就讲这个舍头目脑，舍这个眼睛珠子，单舍这个眼睛，人的身体上的眼睛呢是最宝贵的啊，说是如护眼中珠，眼睛珠子，人要是不戴眼睛，这个人就困难了，走路也不方便啊，这小伙子人看经也看不到了，能舍难行，能行难舍，能舍只要众生需要我就满他的愿，这是现在人是不能想象的啊。但是你要如果真的要想要成佛呢，这条道路还必须要经过。过去的诸佛菩萨在因地中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都发这个愿的。啊，你不就看别的，别的我们就不要。过去菩萨发愿，啊，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，啊，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，在因地中都发了大愿的，啊，愿愿度众生，度众生，那你就要满众生愿， 不满众生愿，他就听你的话嘛，他就相信你了。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人，普天之下啊，这么多的人，信佛的、出家的啊、皈依三宝的，怎么来的？佛对我们有恩呐。世界上人，如果你要听他的，要想他求听他，要想他听你的话，哎，你也有点小恩小惠嘛，啊，他就听你的话了。拿这么个譬喻，佛在无量劫当中，啊，修六度万恨，对我们的众生恩德太大太大了。啊，你们看过释迦牟尼佛的因地当中单舍这个眼睛珠子啊，人人都有两个眼睛的啊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把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土地全部铺满，它一点缝都没有啊。如果说从空中掉一根针下来，无论你掉在什么地方，都会戳到释迦牟尼佛的眼睛上头。大家想想看，我们现在是做不到啊，要想成佛，哎，这条路还是逃避不了的。啊，像隔离网隔绝身体，那都一般常人都做不到的。要布施，这是众生的一个根本的这个大病，就什么都舍不得，什么都是最好这个贪心呐、啊，天下都是我的，啊，我的就是我的，啊，你的也是我的，我的你不许动啊，就是这么个贪心。说我们这个妄想歇不下来啊，啊，这功夫用不上去哦，啊，不能布施吗？那什么都布施掉。世尊在因地当中行菩萨道的故事多得不得了，啊，那是连篇累度。因为今天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良辰。回顾过去释迦牟尼佛的引领行菩萨道，我往年呢也说这么个这个故事啊，过去释迦牟尼佛因缘譬喻即本生，本事方广未曾有，说这么一件事情。过去久远世有这么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土的名字呢叫个叶波国，国王叫个湿波国王啊，本来没有儿子，那也是齐身祷佛啊，哎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生了个儿子嘛，那就是太子了。这个儿子呢非常聪明，相貌也好，人人爱惜。那将来他要这个皇太子嘛，生下来嘛，将来就是继承王位的啊。这个国王呢有两万夫人，啊，也像是我们这个，近代这些个皇帝一样啊，三宫六院的七十二妃啊，那就不得了啊。那你说这福报啊。后来这个生下这个太子这个儿子呢叫什么名字呢，叫个徐大拿。徐大拿太子有这么一件往事，也还蛮感动人的。太子生活在王宫里，像那当然是 你像我们现在说的般般如意事事现成哦，享受那就是最高的享受了。哎，你像我们这次释迦牟尼佛出世，做悉达太子啊，他也是呢游四门看生老病死啊，发心出家，是这么一条线。那个须达那太子呢也是这个样子，真的往宫里像吗？要出去转转，到外头一转，哦，原来这个他在外头的世界跟我在王宫的世界不一样啊！我在王宫里像尽是享受啊，到外头一看，哦，这个老百姓啊非常穷苦啊，生老病死啊，不少吃少穿呐、啊，缺衣少药的、啊、这些个事儿，你看在心里就很不忍。因为这些人呢都是过来人啊，实际上呢也就是坐着给人家看的，他坐着就像个真的一样啊，但回来以后就跟那个父王啊就请愿，他说我老老百姓那么穷苦，我们这个王宫里像的宝藏多着很，那金银财宝吃的穿的用的把这做什么啊，完全布施啊，国王呢耐气太子，太子说话那是言听计从的，好吧，那你要布施你就布施好了啊，凡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布施啊。那个太子呢过去讲究布施，也就是要做一件大事情一样啊，发通告，现在呢就是要登报了，广播了，发通告，哦，徐大脑太子设立无德大会，普施天下，世上有的凡是人家要的，只要他有，他就不施。这个消息传开了以后呢，四面八方的都在那，求布施的，要衣服的，要钱的，要东西的，要这个的，要那个的，都来了。哦，成千上万都来了。太子欢喜啊，看到大家来求布施，都是欢喜布施。当时呢有一个邻国，这个邻国跟那个叶部国呢是个敌国，好像是彼此不和睦的。这个叶部国呢有一个国宝，就是有一个白象，一个大象啊，过去现在这个保卫国家有军队啊，有飞机，赖以保卫这个国家的，所以其他国家的都不敢来侵犯。这个邻国呢是那个敌国，邻国一想啊，徐大拿太子想布施，要什么给什么，我们什么都不要，就要他那个白象，都派了几个人的就来，跟太子呢跟要这个白象。太子想啊，就是啊，我这个既然已经发这个布施心，要什么给什么。不过这个白象，太子想想看，这个白象是国之大宝啊，啊，我这个国家要没有这个白象，将来我的国家就危险了。这回来又一想，说我发的这个愿心呐，我也不能违背我的誓言呐。想来想去，好， 你要我就给你。这把这个相呢就牵出来啊，叫把这个来乞讨这个婆罗门呢啊，牵着走了，牵着走了。太子说你赶快跑啊，啊你要跑慢了就是被我们这个家这个国家晓得的话，那是不会都不会放你过门的啊。跑了跑了跑了，因为跑了以后太子嘛，这皇宫里面那是国王所宠爱的啊，太子要做什么事情什么人也阻挡不了。把个白象牵着走了以后，这个大家这个国内呢议论纷纷喽，不好了，我们这个白象被人家逃走了，像我们这国家靠什么啊，靠什么保卫呢，就怨了，怨太子不敢呐，哪敢怨太子啊，啊就把这个事儿呢就报告一个国王，国王已经也是很惊愕，这怎么办呢，啊谁到这个圈，谁到这个相房里把这将牵着来的啊，要治这些人的罪。后来有一个大臣就说，他说这是太子的本意啊，先跑了那不能怪别人呢，别人是给你做事情的，他们的主权呢，后来怎么办呢，对太子怎么办，所以这个样子要把他流放，就现在怎么流放，放住啊，放住在离得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到一个山里，像这个坦特山啊，叫他到那儿去悔过去啊，等于说你犯了错误了。坦特山离这叶坡国有6000多里路，不是现在交通工具方便的，乘飞机6000里路一个钟点就能到了，过去拿两只腿跑的。太子被驱逐啊，到这个山里上去忏悔悔过，那过去人都听命令，都听话的，都孝顺的啊，父王发的命令叫他走他不能不走啊，要走了还不能有怨心，还要告假，说跟父王告假，还要跟这个母亲告假，还要跟他的夫人告假。这个徐大拿太子娶了一个夫人呢，这个满地夫人，那也是一个国王的一个女儿啊，才貌双全的，还要跟夫人告假，还要跟宫里下的呢，这些个有关人员都要告假，大家都舍不得啊，太子国之大宝都舍不得，舍不得也不行啊，啊，那个徐大拿太子跟他的夫人告假，这个夫人一听难过了。啊，旧社会呀，作为一个女人，在家的时候在家从父，啊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国家的就儒家的讲叫三从四德，三从四德。你走了，把我丢在这儿，我怎么能过呢？我也跟着你去。夫妻两个人嘛，夫妻就是一个人的，夫妻哪是两个人，就是一个人嘛，啊。那太子就说了，他说你这古啊，你这夫人在皇宫里下，那种生活，你到山里去怎么受得了啊？那很苦的，啊，他说再苦我也跟着你走，啊，我也不愿。那么同时呢？这个太子徐大拿太子跟曼德夫人还生着两个小孩子，一男一女，都很小。在宫里下全部告了假啊， 那么开始就离开皇宫了啊，出其北门啊。那么这都毕竟啥是个太子啊，还给了一条车，给他一辆车子，还给他一匹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两个小孩子是不能走路的啊，就坐这个车子，就这么跑的啊。这个开始呢，以后呢，就是那个徐大拿太子行布施的这个全过程。因为徐大拿太子普天之下都晓得来行布施，都来求，都来讨。哎，今天这个徐大拿太子走离开皇宫了，走了到路上去了，走到路上呢也有的人来讨了。太子就说，我在皇宫里下还有那些个财啊宝啊什么东西啊，他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来讨的人呢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他说你这个马我要，啊，你不是还有车有马吗？太子想想不错啊，要马给马，马布施，把马给他布施掉了。那马不是掉了，车子怎么办呢？那车子我原来是马拖的，马没有了啊。那太子呢在前头拉，夫人呢就后头推，车子上呢坐两个小孩子，又朝前头跑，走着走着走着走，又有人来讨了。他说马都没有了还讨什么，我要你这个车。太子要车，要车就给车啊，布施嘛，满众生愿，把个车也布施掉了。那么这两个小孩子怎么办呢？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子还不大会跑呢。那么两个夫妻，他们夫妻两个人商量商量，他这个样子吧，你背一个，我背一个啊，你太子呢背男孩子。那个满地夫人呢就背这个女孩子，这么跑的，又走走走走走走，又有人来讨了。太子就说，我车也没有了，马也没有了，你还讨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车也没有，他们也没有了。他说你身上穿那个衣服也是蛮好的，我也要。好好好，要衣服就给衣服，衣服脱下来了，换旧衣服啊。一直呢讨太子的衣服，讨夫人的衣服，连两个小孩子身上穿的衣服呢好像都讨了去啊。太子的舍心呢一点有悔意都没有的，就朝前走走走走走。那叫接受考验的，行菩萨道是不容易的，不是嘴里像说说的啊，那叫难行能行啊。走到前头，哎，拿腿跑的，过去在皇宫里向都是最高的享受，现在都跑在那个那个野地上跑，也不得个路啊，很辛苦很疲劳。哎，看到前面了，好像有一个城市啊，那个城市里向有做生意做买卖的啊，人来人去的。那个满地夫人就建议了，哎，他说太子啊，他说我们都跑了这么多天了，跑得蛮辛苦的，是不是我们到城里先歇两天再跑？太子讲，他说父王把我们遣到那个坛特山，我们是不能够在半路休息的，如果半路休息那就是不孝啊。他到这个时候还想着孝道，孝什么？就孝就是顺，孝就是顺呢，叫你走你就走啊，那叫你死就死啊，叫你活就活啊，那就是顺呢、啊、现在的人还得了啊，打爹骂娘的多得很。哎，说过这个话以后呢，哎呦，前面那个城市忽然不见了，那是考验他的， 啊，如果你要进到这个城休息下来，啊，那你就是不孝，不孝怎么能够行菩萨道啊，怎么能够做布施啊，将来怎么能够成佛呢？啊，孝顺父母，师生三宝，孝命为戒。孝是什么东西呢？在我们佛教里讲，孝顺就是一个戒律，不孝那就是犯戒的。一个犯戒的人能够成佛吗？是不能够成佛的。啊，度过这么一关，又朝前头走了，走着走着呢，是的，走的时间很久了，就到的这个快到这个潭柘山山下了。前面呢有一条水挡都不能过去啊，这个水蛮深的，又宽，不能过去。哎，我的目的是要过这条水进入那个山，这个水不能过去怎么办呢？你们的船又不会游泳，还有两个小孩子，当时呢那个徐大拿太子入慈心三昧啊。什么叫做慈心三昧呢？慈心三昧就是慈善根力啊，无量劫来慈念一切众生，这个慈就包括悲在里下啊，大悲八苦，大慈娱乐啊，入这个三昧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些个神通的显现，比如说那个无所事王要害释迦牟尼佛，出那个罪啊，那个白象要踏上释迦牟尼佛，啊，那个大阿罗汉都跑着跑了，啊。哎，佛不跑啊，那个白象还得了啊，啊，那杯子是他塔的嘛，啊，白象来了，佛呢伸一张手，从手指头，从五个手指头出五个狮子，哦，这个白象见到狮子吓死了啊。这个五个狮子并不是释迦牟尼佛有意要降服白象，我这个出五个狮子，我把这个五个白象我就降服掉，没有啊。佛就是以慈心三昧念众生苦啊，自然而然的。所以当这一条水过不去，所以悉达太子呢就入慈心三昧，就是一入慈心三昧，这个水就潜下来了啊。水潜下来以后，千里而渡啊，那个腿就那个水就很浅了，可以趟过去了。过了火，把这个水过去以后呢，那个悉达太子，那个悉达那太子呢就住院了啊。他说我是以系慈心三昧渡过这个水，他说我今来进入这个山，将来有人要来看我啊，只要有人想念太子啊，就能够渡这个火。那么这个太子跟这个夫人还有两个小孩子进入这个山以后，这个山呢据说还是蛮好的啊。进了山以后，那么进山嘛，山地方蛮大呀，总要找个地方住啊啊。到山里向的走着走着呢，就遇到一个仙人啊，在山里向也有修行人呐 啊修成了仙了，修了几百年了。那么当然太子就问呐，他说你这个山呢这么好啊，我们来山上的人是来修道的啊，请你这个仙人，请你这位大仙指一个地方给我们。那个仙人回答说，我这个山上啊处处是好地， 处处都是风水宝地，哪里都能住啊。那么太子就问了，他说大仙你在山上住了多少年了？他说大仙说我住了500年喽。啊，说了这么一句话。那个大仙反问就是反问太子，他说你们这个说是到山上来修行的，那个修行嘛，你不能带着老婆孩子来修行啊，啊，不老婆孩子在这修行啊。当时那个满地夫人就插话了，他说你刚才你这个大仙说你住了500年的，这个500年在我们佛教里想讲呢，这叫个寿者相。金刚经中说的无人相，无我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啊，那就是说你这个大仙一个有寿者相，就是成了一个仙，那个仙是不能够了生死的啊。说这不好听，那也是六道之一，我不是六道轮回吗？他还有个仙道呢，仙道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也不过是多活了几年吧啊。所以满地夫人跟他一说佛法，他毕竟是个仙人，哎呀，他说我这个惭愧啊，我在山上呢只晓得修长生术，哎，长生不老，哎，啊，纵绕80000劫终是落空王，那个长生不老活几百年就算长生不老了嘛。嗯，啊，哦，后来这个徐大拿太子就问这个先生，你可听到说那个叶波国有个徐大拿太子啊，这个落善好施的？他说那我晓得吧，啊，他说我就是的。哦，这个样吧，这个先生嘛，这个徐大拿太子都非常恭敬，就是指了他一个地方，他说你到哪个地方，到山里像一个好地方在那住。那么徐大拿太子跟着夫人还两个孩子就进入这个地方。那么山上怎么种种种种呢？还盖几根小房子，盖了3杆小茅棚，哎，男孩子跟太子住，女孩子跟夫人住，住下来了，这山里像就过生活啊，也用功办道。我们还吃饭呢，山里哪有饭吃啊，啊，不是像住中南山的，住中南住大茅棚啊，每个月下来嘛还拿领到了大茅棚就领点米，那么就没得米的啊，吃什么东西呢？就吃山上的野果子啊，山上的野果子多啊。夫人天天进入山里上去采果子，回来嘛这是赖这个拿着这个过生活，小孩子啦还有他个太子啦就吃这个夫人采的果子。那么孩子在宫里下，皇宫里下那个这个宫斗台里玩的人多，到山里下啊，那个山上的野兽啊，猴子了，小老虎啊，用太子了，一整到搞得蛮熟悉的，一点咬害的心都没有，所以人家这个善心呢，能感动物类，那个物类都被感动，他也不伤害他，就跟着小孩这个大家都在一生到晚在玩。过了没多久事情就发生了啊，当时呢有一个小国家有一个婆罗门，丑那婆罗门有12丑，丑八怪一样，他那个老婆，那个老婆呢蛮漂亮的啊，这个老婆不很漂亮的嘛，这个丑陋婆罗门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不天天这个女同志嘛，这个日常生活烧锅洗饭呐，淘米洗菜啊，都是女同志的事情，经常出去 到井边上啊，到河边水边上啊，淘淘米洗洗菜啊，哎，人家看到啊就讥笑啊，嗯，他说你这么样这么漂亮这个女人，嫁了那么个丑八怪那个婆罗门，他心里想呢就感觉难过啊，回来就跟那个婆罗门讲，哎，他说我今后啊我不出去了，我出去老受人家的讽刺，他得想办法再我雇一个人啊，就先雇一个打工的，现在这个打工位啊，雇打短工的。那个婆罗门说，他说我们家里穷啊，在哪雇不起人呐、啊？雇不起人，你要雇不起人我就跑了。那女人一发脾气，男人就没得办法了啊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几种力 佛有力量，大慈大悲啊，那个是罗汉声闻，他也有力量，有十八变啊，有神通。那个小孩子也有力量的，小孩子一哭你就马上你就什么事叫你要依他的，那就是力量啊。那个女人也有力量啊，女人有一嗔恨心就有力量，一发脾气男人就没得办法了。